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11集。 方景行觉得像这种基础设定，游戏公司搞不好不会改，只会修 BOSS 的关卡，而如意的人都不会往外说，因此这一设定目前还只有他们知道，以后兴许还能再坑点人。几位帮主便识趣的不问了。 谢谢大佬，我们等过了零点去看看 BOSS 的机制，回来告诉你们。 方景星鼓励了两句，目送他们离开，和江晨去了附近的竞技场。见他那边按了准备，笑道： 就这么敢打？ 不然呢？ 来点彩头啊。 方景行思考两秒， 真心话和大冒险玩不玩？咱们加个机制，你选大冒险，我下一轮输了也得选大冒险，如果连输两次就按照最近的那次选。 不玩？ 怕输给我？ 不能问我的隐私。 我不问你生了什么病，在哪家医院等等和你病情相关的问题，像你有没有追过人，以前做过最尴尬的一件事儿，这种应该能问吧？ 能。 两人准备好，等着倒计时结束，开始 PK。Round one。他们实力相当，江晨正处于巅峰，方景行经验丰富，胜率基本五五开。第一把，江晨顶着一丝血皮，一轮爆发把方景行带走。KO。 好好 PK 不打让你浪， 风水轮流转有什么关系啊？ 方景行笑着起身， 我选大冒险。 发喇叭，就说你的病治好了，以后是个真男人了。 方景行看着他， 想好了？ 江晨想了想，觉得不妥，因为他不能保证百分百的胜率。方景行这伙不是个吃亏的人，他搞完对方，对方肯定会搞回来。他们在喇叭上这么互坑，便宜的是看热闹的人。 得想到他有，而我没有呢。 他突然想起以前和队友们玩过的游戏。 这样吧，你上网找一篇你的男男同人文给我念一段，不要你和程岩呢。 方景行去论坛上搜了搜，几分钟后笑出声。 行。 他清了清嗓子，温柔地念道。 嗯。 十方俱灭看着他呀，在雨中越走越远，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他，哑声道。 别走，我喜欢你。 然后暗鸣瞳孔一震，猛地抓住他的手，回头就问道。 你说什么？ 你等会儿。 怎么了？ 我是让你找方景行这个身份的同人文。 你没说清楚，这次是你的锅，不能马后炮啊。 那些人怎么这么闲，什么都敢写？上次都说了，我跟他只是朋友，那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病？ 方景行观察两眼，见他不吭声，继续念。 嗯。阿明就看着他，哎，眼中的情绪极深呐、啊，他只觉得这些年的等待和痛苦全冒了上来、哎、第一反应不是狂喜，而是不可置信。他苦涩的道： 你别骗我。 十方局面就道啊， 我说的是真的。 他不想让这个陪伴多年的人离开自己，主动吻了上去。阿明浑身一震，死死的就抱住了他，一场热吻就让两个人的心跳同时失速。暗明终于肯信了，珍宝般捧住对方的脸，吐出一句话。 他的声音越发温柔。 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哎哎，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Round two. 两个人开了第二把。江晨想着那个倒霉机智，能猜出方景行接下来会干点什么，便想再把方景行弄死。方景行同样想赢，极其专注，二人打得十分惨烈，血量一直僵持到最后，最终方景行得偿所愿，惊险地拿下了这一局，一边回味一边笑道：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 按照规定，我上把是大冒险，所以你这把没得选。 江晨盯着他，已经能猜到后边的话了。果然，不干人事的方队长把那篇文发到了频道里。 来，你把下面这段念了，是激情戏。 念就念。整间卧室只亮着一盏灯，十方去面还没来得及细看，就被暗明从身后抱住，湿透的衣服也挡不住他传过来的温度。窗外的雨淅淅沥沥的，卧室仿佛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。两个人相互取暖，一直以来的压抑和苦涩全在这一刻释放。黑发散在白色枕头上，对比分明，发尾还能看到未干的水。那个吻轻轻落下，石方去面微微侧头说：别这样。 好像缺了语气子美年。 江晨停顿一秒，冷嗖嗖的道： 别这样。 他以前和队友们玩过这个，不是第一次念，只是他毕竟是队长，队友们的胆子没那么大，一般只会找几个苦情的或者辣眼睛的秀恩爱片段，不像某个火让他念这玩意儿。 他的金框眼镜已经摘了，似乎是看不清，眼底有一层蒙蒙的水雾，暗明额角的皱印红得滴血，眸色深不见底，目光紧紧地照着眼前的人。他引着他的手往下。 江晨盯着那个词卡住，方景行也看着那一段，觉得太掉节操，可对着喜欢的人，他一时心痒便给了一句。 然后呢？ 江晨抬头看他， 想杀人。 行了，到这里吧。 再念下去，一是得把人惹毛了，二是他怕兜不住，和喜欢的人单独相处，又念着带点颜色的东西，他绝对得心猿意马，万一不小心露馅就糟了。江晨立刻把这堆玩意儿删了，开始和他打第三场。由于憋着一口气，他这一局打得尤其狠，成功把方景行弄死了。 我选真心话。 方景行想了想，觉得没什么能问的。这位联盟男神在电竞圈里火了8年，网上资料一堆，他曾经粗略地扫过几眼，大概情况都知道。他于是问了一个正常向的，同时又被粉丝惦记很久的问题： 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方景行看着他： 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